英国新君政治研究协会近日在网站上载了文章《人民的真正祖国》。文章指出，在白图山诸暨伟人的领导下，朝鲜加强和发展成为了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国家。